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高中重读一年，转学几次，才勉强进入了大学。他最早的流浪经历，即从高中毕业开始，那年他独自环岛旅行，睡的是教室、火车站和面摊。后来去美国，在沙漠里走了4个小时，差点丧命。大三时，因为失恋，他独自逃到新疆的新藏公路，在一辆运水泥的卡车上连行3天3夜，一路上与呕吐、流鼻血、头痛、高烧搏斗。本科毕业后，又放逐自己，从凤凰黄果树大瀑布辗转到昆明、丽江。在被问及他为何如此喜欢流浪的时候，他说，因为害怕，因为缺乏自信，所以流浪。目前将要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的他，仍然没有放弃出走的计划，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印度和南美。 本书源自一位台湾文艺青年的失恋，由于失恋，这位青年作家开始了独自西藏流浪的旅程。虽说途中艰险不断，几乎丧命，但真正打动我们的却是作者勇于面对自己的勇气，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决心。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一次心灵的流浪。艰险的旅途中，他重新找回了自我，读着他的真诚。细密的文字，我们也仿佛有了出走流浪的理由。于丹、梁文道、林怀民、蒋勋等人为此书真情推荐。于丹说，这是一本令他灵魂站立的书。梁文道说，这是一本可以召唤整代人的书。林怀民则说，这是他10年来看过最好看的书。作者精选出骑行途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著为17篇，按时间顺序讲述了这次艰辛的冒险之旅。2个月的旅途中，有惊险，有绝望，有感动，有恐惧。透过生动的文字，作者的感悟跃然纸上。它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它不仅是一本关于旅行的书，更是一部关于成长的书。此书2008年初在台湾一经出版，立刻引发销售热潮，红遍宝岛。上市不久，销量即过50000册，位列成品华文创作第一名，金石堂畅销榜第二名，博客来生活风格书系第一名。作者在台做过多次现场讲座，感动无数读者。年轻学子说，转山给了他继续拼搏的机会和勇气。失恋青年说，从转山中听到了安慰孤独的自己走出来的对话。上班族说，转山让他想起了年轻时曾经许诺过的梦想。但是最初，本书并不被出版社和作者看好，甚至书名。出版社都觉得转山的宗教味道太浓，想要换成放浪。对此，倔强的谢望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转山。 转山是一种西藏祈福的仪式，朝圣者绕着大山不间断地行走，以肉体的磨练换得心灵的平静。而转山的诞生则起因于台湾著名文化人林怀民创办的流浪者计划。2004年时，林怀民捐出自己的奖金，每年鼓励一些青年去各地独自旅行学习以及磨练自己。林怀民、蒋勋、杨兆堂三人作为评委，谢望林就是流浪者计划的第一批入选者。2004年秋，因为失恋申请到奖金支持的他，独自在滇藏边境流浪2个多月，最终以拉萨为据点挥别了自己的过去。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几番修改整理， 谢望林用17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记录了那60多天的旅程，终于集结成《转山》一书。读过此书，不难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台湾流行一时的文艺电影，比如《练习曲》，比如《海角七号》。同样的真诚，同样的细腻，同样让人无法不回望自己或许荒废了的青春年月。谢望林本是想寻找一个再也没有思念的地方，但最终发现人原来是可以忘掉自己的。西藏归来后，他说，虽然我仍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至少确认我不要的是什么了。许多读者读过此书都会想到练习曲中的一句话，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翻阅转山时，我想起用13年时间完成全球人力旅行的路易斯，以单人雪橇通过12000公里北极圈的直村直椅，甚至是在挪威所遇到的和家人骑单车穿越峡湾冰川的小学生。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再读到像转山这类作品时，作者不必一再提及朋友家人的善意劝诫甚或是嘲弄，而是感同身受的理解。这些人身体里存有如此的基因，越是艰苦的旅程对他们来说可能越是浪漫。我说的浪漫并不是一般性的定义，它是如此复杂的一种情绪，甚至包含了人类何以能成为唯一广泛分布在各种气候地理条件的生物的可能解释。 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谢望林选择的路线非常艰险，从云南丽江出发，骑单车翻越滇藏边界数座4000米大山，到西藏拉萨，行程约2000公里，中间跨过白马、梅里、玉龙等多座雪山，全程共用60多天，每天至少骑车8小时，以致胯下皮破血流，伤口化脓，而他所用的路费不足1500元人民币。整个台湾单车骑过这条路线的也不超过5人。梅里雪山上，谢望林在夜间失足，半个身子悬在断崖之外，怒江边被藏獒逼得走投无路，险些丧命。小镇中食物中毒2天2夜，上吐下泻到丧失最后一滴尊严。当初蒋勋问他，对于将要遇到的艰险你不害怕吗？谢望林当时平静答道，害怕的要死，但他毅然就此上路。书中多次写到他的不哭与大哭，当食物中毒怀疑将要死去时，但他却流不出一滴眼泪，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为谁哭，又为什么要哭。 等到这一切都结束，站在拉萨四处无人的广场中央，他说，最后的最后，在这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终于你肯放心的大哭一场。本书文字上最大的特色就是用第二人称你来称呼自己，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写作，通过他笔下的一个个你，带领读者进入他自己的流浪世界。我们在读你的同时，像是看到了另一个我，有了反省与观察的距离。在被问及为何这么写时，谢望林又显露出他浓浓的叛逆。小学老师说过，写作文只能用我跟他，绝对不能用你，所以我偏要用你来写。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全书充满类似这样的句子，夕阳逐渐沉入了地表，你失去自己影子的陪伴后，更增添了一份寒冷与孤寂。 他后来如此总结自己的西藏岁月，细细反视着自己入藏后的生活，一波波溯回的印象尽是咳嗽、极寒、无助和孤独时的表情。 你想把注意力拉回，沉潜在宏壮的山川之境，却屡屡无法忘怀他加诸你身上的试炼与伤痕，想抹写农村居民的热情大方，却频频一集遭遇顽童的石头追打与巢穴的狼狈情景。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找到一次在苦旅中独行的机会，否则永远没有机会真正长大。你有勇气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吗？你有勇气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吗？你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吗？读过此书的人都不禁会这样自问。谢网林说，他其实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多了什么样的勇敢与坚强，只是希望每天都有一点点的挣扎，不再停止。 好了，今天的流年书影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明大广播，或是通过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播孙欣然。 我是主播毛嫣然。 我是主播高明成。我们下周 不见不散。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知道我舍不得离开你。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散落一地的光影斑驳，一张张绚烂的剪影串成一部记忆的电影， 回忆光影交错，解味音符密码，一部电影，一卷胶片，一瓶白沫，一束追光。 请让我用不熟练的动作打灯、挂幕、放胶片，为你放一场一个人的影视音乐。 朋友们大家好，阔别一个假期之后，影视音乐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是内地影迷期待已久的克里斯托夫·诺兰的新作《敦刻尔克》。这部电影于9月1日在大陆上映，上映仅仅6天票房就突破了2亿。北美零差评神作《敦刻尔克》来到内地并未水土不服，保持高口碑的同时也引发热议。一贯擅长悬疑风格的诺兰这次稍稍降低了烧脑度，而是用一部反套路反英雄主义的战争片带领观众回溯敦刻尔克的奇迹。那话不多说，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我们将开启今天的影视之旅。我是主播王颖红。 我是主播熊泽瑞。 I'm 克是由新赫皮影业出品，美国华纳兄弟影业发行的战争悬疑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汤姆哈迪、肯尼斯布拉纳、马克里朗斯、哈里斯泰尔斯、芬恩怀特海德等领衔主演。该片改编自二战历史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400,000英法联军被敌军包围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面对敌军步步逼近的绝境，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背水一战。来自英国、比利时、加拿大和法国的盟军士兵被困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他们在德国军队的包围下形势万分危机。英国政府和海军发动大批船员，动员人民一起来营救军队。在陆地上，英国士兵汤米和亚历克斯试图逃离海滩，在轰炸中幸存。在大海上，民用船主道森和他的儿子及儿子朋友乔治离开英国，想尽自己的力量在敦刻尔克拯救一些士兵，途中搭救了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天空上，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法瑞尔和柯林斯驾驶喷火战机试图击落正在轰炸敦刻尔克海滩的德国战机。 在敦刻尔克中，导演诺兰拍了三条线，三条线有条不紊地进行穿插。地上的400,000英法联军是为了撤退，是为了逃出升天；空中的英国皇家空军是为了保护他们撤退，他们需要和德国飞行员进行较量；海上的是英国民众自发的驾驶民船想去敦刻尔克接回英国子弟兵的拯救行动。所以有观众说，这部片子没有主角，地上那两个抬着担架的士兵可以是主角，空中的飞行员可以是主角，英国公民道森和他的儿子也可以是主角。诺兰在这三条线上几乎是平均用力，但是他似乎在这部电影里又隐匿了自己的感情：空袭、轰炸、沉船、漂浮的尸体、燃烧等等，每个生命都在冷静地死去。除了英国士兵面对驾驶着民船前来拯救自己的英国公民举笔欢呼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敦刻尔克里感情的报道，但是在这里头又很真实地蕴藏了一种感情，一种有关400,000人的生死的感情。只不过诺兰把这种感情压制再压制，压制到几乎冷血，几乎让我们看不出来这是在拍电影，压制到似乎是在诉说的一部纪录片。就是这样，在敦刻尔克偌大的海滩上，在一望无垠的海平面上，在飞行员俯瞰的视角里，400,000人平静的生，平静的死，甚至平静的去挣扎。在电影里，他们瞬间是钢铁，瞬间是血肉，瞬间是过去的故事。这种平静几乎让观众直接从电影院里回到了1940年那个叫做敦刻尔克的小镇，我们伸伸手几乎就可以抚摸到那些在海滩上等待生死判决的年轻士兵的脸颊。但是在这种平静的电影叙事之下，我们却真实地感觉到了一种青花瓷般脆裂的紧张感。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样大题材的片子在诺兰手里举重若轻，他刻意地去回避一些特效，把角色赤裸裸地晒给大家看，你甚至会产生一种把耳朵贴在演员的胸口上 去倾听他们紧张到要死的心跳声的感觉。该片用细节而不是英雄主义来打动观众，全片场面壮观但不空洞，其出色之处不仅在于其雄心与精美的拍摄，更在于编剧兼导演的克里斯托弗·诺兰在其情感细节中注入了很多心思。该片没有渲染暴力血腥的战争场面以及刻意煽情的战争片套路，将焦点凝聚在心理变化和动作刻画上，步步为营加强紧张感，也没有太多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的主角视角，而是用全景式的画面、记录式的镜头真实呈现战争中命悬一线的群像。 敦刻尔克可以称作是独树一帜的战争片，在整部影片中作为敌军的德军没有出现过一个具体的形象，除开掠过的飞机之外没有一个德国士兵的面孔出现，然而你却能从影片中完整地体会到德军的状态。影片的一开始，男主角在街角漫天的传单中看见了英法联军已经被包围的消息，大大的红字和箭头凸显着德军的志得意满，最后沉船上被德军打出来的一个个枪眼，每开一枪观众的心就跟着颤抖一下，如同能看见船板对面的德军一般。整部影片当中对白都很少，诺兰在对白的处理上有一种刻意的克制，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中有一个法国士兵因为身份的原因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怎么说话，换作一般影片在角色对白量减少的情况下会换用大量的枪战与炮火声进行背景音的补充。有意思的是在敦刻尔克中连炮火声和枪击声都不那么多，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古典与钢琴的背景音，这些音乐远远盖过了影片的场景声，甚至成为了整部影片声音部分的绝对主角。不过正是这些节奏与古典烘托出了一阵高过一阵的紧迫感。 不同时间线的混剪是诺兰常用的手法，《盗梦空间》中也是如此，将不同时间维度的场景剪辑到一起。不过《敦刻尔克》不像前者是科幻题材，发挥的空间更大，一周、一天和一小时最后无缝对接，并且让高潮在一起迸发，这样的导演功底让人不得不赞叹。片中的各个人物都可圈可点，他们诉说这同样的一个命题，不管是谁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选择的权利。战争会改变很多东西，它会释放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厌恶战争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忘记，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拥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给他人生的希望，我们可以选择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可以选择有尊严的给自己一个结局，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当一切都不如期许那样美好，我们依然可以向周围散发善意。好了，今天的影视音乐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明大广播，或者通过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MUC Radio 影视音乐，我是主播王颖红， 我是主播熊泽瑞，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乘上一辆列车，从斯里兰卡到克罗地亚，从迪拜到维也纳， 聆听一段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从雷鬼到民谣，这里有你未曾见过的国度风光，这里有那些沉睡在历史的古典的呢喃。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我们在音乐的国度等你。 CB4 gusto, your luck low. I didn't know till I was drunk though. You freak niggas played out, get fucked and ate out. Prostitute turned bitch, I got the gauge out. 96 ways I made out. Montana way, the good FELLA. Verbal AK spray, tip detaching. Jump out the range, empty out the ashtray. A glass is A, making mad cashes play red dot. 70年代中期，在黑人和纽约市外行政区的西班牙籍青年中间，开始流行 disco、霹雳舞、涂鸦艺术和说唱乐。这些那些去不起时髦俱乐部的青少年，厌倦了 disco 音乐，他们演奏更重一些的黑人 funk 流行音乐，来回重复同一张唱片的内容，以制作他们自己的混音音乐。当主持人在音乐中加入说唱时，这种音乐开始成为了说唱乐。虽然那时的说唱只是用60年代流行的语言朗诵一些街头即兴诗歌，但这却是一个全新音乐流派最初的表现形式。 这种直抒胸臆、灵活多变，甚至带着点火药味的音乐表现形式，给了 DJ 们十分宽阔的创作空间，也让嘻哈这个概念更加多元，从而衍生出了嘻哈文化。本期的音乐之旅就和大家聊聊嘻哈音乐，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I was in the Jeep, sunk in the seat, tinted with heat, beats bumping. Across the street, you was wildin', talking about how you ran to Allen in 89. Layin' up, playin' the yard with crazy shine. I caught the baby, now that nigga gravy mine. Clink, what was he thinking on my corner when it's baby time? Dug him, you owe me cousin, something told me plug him. So dumb, felt my leg burn, then it got numb. Spun around and shot one, heard shots and dropped, son. Caught a hot one, somebody take this biscuit before the cops come. Then they came asking me my name, what the fuck? I got stitched up and went through, left the hospital that same night, what? Got my gap back, time to backtrack. I had to drop, so how the fuck I get clapped? Black was in the Jeep watching, all these scenes speed by was a brown Datsun. And yo, nobody in my hood got one. That clown niggas through, blazing at his crew daily. The bridge touched me up severely, yeah. So when I rhyme, it's sincerely yours. Be lighting L, sipping course on all floors of project halls. Contemplating war, niggas I was cool with before. We used to score together, uptown, copping and roar. But a thug changes, and love changes, and best friends become strangers. Word up. Y'all know my school. 当黑人由非洲被白人人口贩子带到美国大陆后，他们落地生根，为了彼此沟通，也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学会了英文，并混合原有的语言和英文文法。结果在基本保持原有素质的条件下，黑人英语逐渐成型。黑人英语被视为黑人间为沟通而库存的符码，他们自成一套系统，而社会的文化格局也有益于欧洲裔白人，所以在发音、文法及用法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了解黑人英语最先具备的认知。 从饶舌乐的发音、文法及单字用法来看，黑人英文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饶舌歌手将黑人区特有的文字符码串联在一起，用惯用的文字表现出来。有的不但在快人快语中改变了发音方式，有的则将连接词的部分简化。从历史上文字演进的原则由繁而简来看，饶舌用字是方便多了。 比如在发音上，只要是以 er 结尾的单词，一律将 er 改为 a， 比如 player 变成 player。 此外在写法上，以 ks 或者 cks 结尾的单词，因为 ks 和 x 读音相同，也一律改成了 x， 如 thanks 直接写作 thanx，checks 写作 chex。 他们会常常将 more 省略为 more， for 直接写作数字4，以 ing 结尾的单词通常也会去掉字母 g。 Stay away from people.Be solo, my niggas is gone. Yeah, when I'm not in the streets, you can find me at home. Promise, yeah, I promise. Yeah, I promise these niggas ain't honest. Promise, but I keep it real, I keep it 100, I promise. I keep it 100, I promise. I keep it 1,000, I promise. I keep it 10,000, I promise. I'm keeping it honest, I promise.Keeping it honest, I'm keeping it honest, I promise. Repeating. Cause niggas, they know that they need it. I think that they falling off, they cannot keep it honest, yeah. I ran with the killers, the hustlers, and gamblers, yeah. I'm telling you, swear that I do have the answers, yeah. Just ask me a question, I give you the truth, yeah. I got me a Benzy, it ain't got a roof.I'm smart but I'm poor, yeah, I'm smart but I'm poor, yeah. I keep in my bars up, yeah. I try to do good cause I don't like the karma, but you never know, so I bought me some armor. Promise, yeah, I promise, yeah. I promise these niggas ain't honest. Promise, But I keep it real, I keep it 100, I promise. I keep it 100, I promise. I keep it 1,000, I promise. I keep it 10,000, I promise. I'm keeping it honest, I promise. I'm keeping it honest, I'm keeping it honest, I promise. Repeat it, repeat it, repeat it. Cause niggas, they know that they need it. I think that they falling off, they cannot keep it honest. 届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上，说唱歌手 Eminem 凭借十项提名成为大赢家，再次向世人证明了饶舌天王的地位。 Eminem 最大的突破就是证明白人也能介入到黑人一统天下的说唱界中，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他的叛逆不仅长期以来深受美国青少年的喜爱，也让他在舆论中始终遭到抨击。他将个人情绪中的阴暗面和对社会的不满毫不吝啬地表达在了歌曲当中。民间宗教团体常常指责他不负责任，他的母亲甚至将他告上了法庭。然而即便个人生活乱作一团，他那具有冲击力的音乐依然横扫了美国各大榜单，扛走三座格莱美大奖。早期 Eminem 在刚出道不久就被一些人和 Nas、 AZ 相提并论，当然虽然那个时候的批评意味更浓一些，但也侧面印证了他所具有的潜力。美国的 rap 歌手 Nas 被称为纽约的 rap 皇帝，他总以坦率直言的词汇揭发出街头生活现实的黑暗面，贴切抒发压抑已久的情绪，让黑色同胞们感同身受，被美誉为充满人文素养的街头诗人。 AZ 则同样是九十年代东岸的饶舌悍将之一，曾和 Nas、 Foxy Brown、 Nature 等人组成传奇团体 The Firm，并由曾担任 Eminem 的老师和制作人的 Dr. G 制作。游走在东岸 Underground 黑暗边缘的他，最早在 Nas 最具代表性的专辑单曲当中现身，直到来年发布了他出道最成功的专辑之一 Go or Die， 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 Hip Hop 的地位。03年的单曲 Asiatic 更帮他拿下了格莱美最佳饶舌大奖。 To get clean, I did it for me. Admittedly, I probably did it subliminally for you, so I could come back a brand new me. You helped see me through, and don't even realize what you did. Cause believe me, you. I've been through the ringer, but they can do little to the middle finger. I think I got a tear in my eye. I feel like the king of my world. Haters can make like bees with no stingers and drop dead. No more beef lingers, no more drama from now on. I promise to focus solely on handling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 father. So I solemnly swear to always treat this group like my daughters and raise it. You couldn't lift a single on it. Cause the way I feel, I'm strong enough to go to the club or the corner pub and lift the whole liquor counter up. Cause I'm raising the bar. I shoot for the moon, but I'm too busy gazing at stars. I feel amazing and I'm not afraid. I'm not afraid to take a stand. Take a stand. Everybody, come take my hand. Come take my hand. We'll walk this road together through the storm. Whatever weather, cold or warm. Let me know that you're not alone. Holla if you feel like you've been down the same road. Snoop Dogg. Snoop Dogg. You know I'm hopping with the D.R.E.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who's 在欧美 rap 发展已经接近了半个世纪，但在华语乐坛 rap 是直到21世纪才渐渐走到大众的眼前。由于文化差异以及语言的差异，始终成不了火候。和其他的音乐类型不同， rap 最重要的不是唱功的好坏，它的灵魂是精神的表达和贴近生活的一些细节。我们所听到的外国 rap 几乎都是带着粗口和谩骂，这种肆无忌惮的表达方式和中国人平时所接触到的传统教育是格格不入的。 Hip Hop 文化中的嚣张、夸张甚至自我膨胀，会让一些古板保守的人觉得 rap 歌曲很低俗不入流。在他们眼中， Hip Hop 就是在讲脏话的市井文化，这对 Hip Hop 在国内的推广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除了文化差异，中文普通话特有的四声调和单音节发音也使得中文 rap 的创作更为艰难。众所周知，日韩英三种语言的发音都只有两个音调，向上和向下，因此我们听他们的歌曲会觉得很通顺。而中文的四声调则要求 rapper 们不得不追求押韵，来减少声调给节奏律动带来的困难。同时单音节这一构词特点也让押韵的难度更上一层楼。不仅如此，好的歌词还要通顺，不拗口，有意义，能表达自己的某些想法和观点，再加上 flow 速度的变化，这就更使得中文的说唱难上加难。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Keep asking me where the fuck I've been. Fuck is you fast? I'm around, nigga. I'm a project, nigga. Made millions. Still ride around foreign cars, smoking gas. Jones. Dipson. Niggas acting like Cristal without a style, nigga. Money in it. Go. Same kid for the projects, 5'8". Just flew by in the I-8. Still true for them niggas that buy weight. Used to get bricks off my face.And it feels like yesterday. We was in Grand Market, just Chef and Ye. The fiends went crazy when they got a taste. I flip a 62 and I cop the 8. Is the bricks good is the question. If the bricks is good, I can stretch it. But the game a little different right now. 说到中文饶舌的发展状况，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乐坛。葛明辉和林海峰组成的软硬天师首次尝试粤语说唱，而大懒堂则可称得上中国 Hip Hop 第一团，虽然他们唱的也是粤语。到了2000年前后，台湾的 rap 也开始发展起来，姚中仁以其大胆犀利的歌词引起注意，并打开了国语流行市场的大门。而周杰伦和王力宏等偶像歌手的饶舌也拉拢了部分 rap 爱好者。与此同时，内地乐坛也出现了一批说唱歌手，李小龙、龙门阵、CMCD、音三也都开始为大家所熟悉。 1978年出生的宋岳庭是颠覆中文 rap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极其短暂，14岁来到美国，19岁被栽赃入狱，服刑3个月后缓刑。2002年因骨癌病逝，年仅23岁。在监狱里，这个对人生几乎感到绝望的青年写了1300字的 Life's a Struggle， 倾尽一切地告诉你 Life's Struggle， Don't be afraid to be different， 没有自信之前先用你的勇气。 宋岳庭的中文 rap 和英文 rap 都是非常精湛的，他告诉人们简单的设备一样可以做出好的作品。从没学过琴的他，词曲编唱混音一把抓， 所有的音乐技巧都是他不断尝试摸索出来的。$300买 keyboard 能玩出的效果，他样样没放过。而在这样简陋的录音设备下，做一点点就要从头再来的创作程序，比待在百万高级器材的录音室里要繁复严苛许多。原始粗糙的音质呈现的是真实的内涵，不完美的效果凸显的是诚恳的心意。 You're looking at a brand new me. A brand new fit, some brand new kicks. You got your camera to take some pics. You feel down? Well, that's okay. 'Cause 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 Hey, you know how I do. Don't worry about me, I'm cool. All I need is me and my crew. Feeling like I'm brand new. You know how I do. Don't worry about me, I'm cool. All I need is me and my crew. Feeling like I'm brand new. I'm brand new. 宋岳庭告诉人们，中文并非创作不出来好的 hip hop， 可能中文 rapper 们在这条未知的路上需要更多的尝试和探索，但是优秀的歌手依然层出不穷，前有热狗、顽童、蛋堡，近几年有 CBC 说唱会馆的谢帝、海尔兄弟，有满舒克、有 Johnny J， 有红花会的贝贝、星起之秀 PG One。 无论用中文还是英文，方言还是普通话， Hip Hop 表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社会态度。优秀的作品不会被埋没，走心的创作不会被消磨，能唱出自己的态度，秀出自己的风格，自然能够站得住脚。这些年大众对于嘻哈文化的接受能力逐渐提高，嘻哈音乐也不再被主流音乐排斥，欧阳靖已经在美国打下了一片天，相信中文嘻哈也会迎来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本期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收听我们本期和往期的节目，欢迎登录民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民大广播音乐之旅就可以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世界也就不会再有困惑，看那是经历遭遇的人要如何振作。当你在脑火没有买到复刻的新鞋，但有人出生就被没收视力还有听觉。当你在西式餐厅挑剔螃蟹的个子，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孩子正被饿死。我没有夸张，只是把现实扒的精光，让你看他的赤裸，看我们烟火在冰箱，一面是冷酷，一面是温暖的欺骗，不断试探他的底线，何时会达到极限。说 God bless you 会带你度过每个难关，要奋力保持往前，哪怕会脚步蹒跚。你生活寒酸，想靠着破船上的栏杆，希望是指南针，信仰是洋气的残饭。 宿命是上帝为你写的剧本，教会你如何去爱去恨，天堂为每个人都打开了大门，善恶是门票不分身份。宿命也是你自己写的剧本，自己选择自己要的人生，信仰就是你心里的指南针。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